大家好，我是卫斯理。我不是一个可以能够接受所有奇怪事物和不可思议事件的人，这些事偏偏在我身边不断地发生。 三千年不死的活用，不受控制的电梯，长生不老的猫，迷惑人心的眼睛，在地球上长居的外星人， 究竟我下一个经历又会是什么呢？ 新派小说电波卫斯理科幻传奇，中午十二点半至一点，凌晨十二点至十二点半，直播。 长生不老药究竟只是传说，定是真实存在的呢？ 秦始皇陵里面究竟是不是只有世人所知的兵马俑？ 新派小说联播卫斯理科幻传奇之 活勇， 帮你解开这个千年谜团。 新派小说联播卫斯理科幻传奇之活勇，本故事导演编剧 Anson， 剧中角色由 Anson 邵爷明分演，后期制作 Anson， 策划推广邵爷明。 本节目需家长指引。上集讲到， 我唔问，但系我唔问，其他人一样会问嘅。我谂马场主佢一定会问你， 我都会叫佢唔好问，问嚟有咩用啊？我已经翻嚟啦，咁先系最重要嘅。你哋究竟系想我翻嚟啊，定系想搞清楚我呢五年究竟去咗边啊？ 我咁，唉，咁好啦， 好啦。我哋翻去啦， 咁快，咁快你咪翻嚟啦，咁快，咁快你咪翻咗嚟啊！ 爹，系我，咁快，我翻嚟啦。各位，我同阿爹有啲嘢要讲。阿爹嘅身体睇起身好弱，各位就唔可以再入嚟打搅啦。 各位，咁快翻咗嚟啦！但系佢好快又要走啦，金花要去上学堂，系去北京省上学堂啊！ 卓老啊，你话佢好似冇再翻过嚟，咁系即系咩意思啊？ 唉，咁嘅，我喺几年之后咧，我都离开咗牧场啦。 咁你去做咩啊？ 我去读书啦。 他这个人一落了决心，行动就简直是疯狂。有识字的马凡一来，他就缠住人不放，一个一个字地学，很快他就进入了另外一个天地了。而就在四年之后，他终于也都离开了马氏牧场。我知道卓长根后来曾经好好地读了一些书，但是我不知道他究竟读的是什么。我想了一阵，将这个问题讲出来，卓长根的神情就有点扭扭零零。 哦，开始的时候那我就回学堂咯，但我怎么都想不到自己有这么长命的嘛，所以我就很急了，见什么我就学什么，结果贪多咬不烂，到现在我都是什么专长都没有。 卓老啊，你太客气了。我记得我小个的时候，阿爹跟我讲过，他在读大学的时候，学校里面有一个怪人，年纪比所有学生都大，但是读起书来比所有学生都要努力的。不到两年而已，竟然拿到个博士衔头，这个怪人应该讲你是吗？ 博士不算得是什么，我人啊咁长命系嘛，博士咸头呢啲嘢，咁啊自不然啊容易攞噶啦。 当时我听到，心里边真系好惊讶，但系我谂一谂，嗱我嘅惊讶又唔系真系冇道理。嗱计下佢啊，25岁嗰年开始识字嘅，佢今年93岁，将近有70年嘅时间，只要肯奋发向上， 真系攞几个博士嘅衔头都唔系冇可能嘅。令我觉得惊讶嘅原因，可能系由于佢粗豪嘅外形、爽直嘅谈吐，睇起身一啲都唔似一个博士。呢、這个时候着长巾又有啲唔好意思咁讲：， 哎呀，讲到读书啊，金发靓我好多啊！我啊唔知佢点打算嘅，啊，净系攻一科啊，啊，但系佢又好有成绩。佢学嘅系历史啊，对先秦诸子嘅学术，以及春秋战国嘅历史啊，甚至乎到秦朝嘅历史咧，佢都有好深刻嘅研究嘅。 啊，佢阿卓老，你头先提到嗰个先秦文化嘅权威，世所公认嘅嗰个学者，我知道系一位女士嘅，佢姓马嘅，曾经喺欧洲各个著名嘅大学里面任教汉学嘅。而家喺世界上一啲著名嘅汉学权威，几乎全部都系佢啲学生，或者又系佢啲学生嘅学生啦咁。依位马教授嘅名字，好似叫咩马原嘅系嘛？但系呢个名好男性化嘅。 诶，嗰个咪就系金花咯。后嚟佢嫌自己个名字太俗，咁啊改咗一个单名，就叫马原。吓、啊，唉，个名字有咩俗唔俗啊？好似我咁叫长根，咁就叫长根啦、啊。冇理由因为做到博士，啊惊自己个名孏咁啊唔要噶嘛。 卓长根一直喺度叙述嘅马金花，原来就系国际知名嘅大学者马原教授。各位亦都睇过前边卓长根对马金花嘅叙述。我哋又点能够将一个牧场主嘅女同先秦诸子同埋中国古代历史、欧洲嘅大学同埋嗰一个远赴盛名嘅大学者联系得起身呢？但系马金花就系马原教授呢一位学者中嘅学者，学问渊博到连佢啲学生形容佢嘅时候都唔知用咩字眼先好。再著名嘅高等学府可以请佢讲一次课，就已经足以变成学校史上的无上殊荣。隔了一阵，白素先至讲： 当然啦，几十年在一个人的身上可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嗱，我突然想起，我在嚟的时候在航班上看见一张报纸上面有一条消息。这段消息咧，我在看到的时候并冇几留意，但系而家就一定要讲翻出嚟啦。嗰条消息话，国际汉学大会好快就要在法国里昂举行，届时公认的汉学权威马原教授会以90岁的高龄应邀在会上面讲话。而现在我们就在法国南部，离里昂一点都不远，卓长根来到这里是不是为了他？我越是这样想，面上面的神情就越古怪。白老大这个时候又走了过来了。 爹啊，原来卓老讲的马金花就是马原教授啊。 仲会系讲边个啊？爱情呢家嘢咧，真系伟大嘅。唔系啊，马教授要嚟法国南部啊？你以为啊，凭我酿嗰几瓶酒啊，可以将呢个老头子喺佢南美洲嘅王国里边请出嚟咩？ 白老大咁一讲，我又再次打咗个突，指住卓长根。嗱，当然呢一种系相当唔礼貌嘅行为。但是由于我当时实在太惊讶，所以我都不顾得 你就是住在那个南美洲很传奇建立了联合企业大王国的那个中国人。 哎，算得是什么啊？那些都只是做些小买卖啫。 我当时倒吸了口冷气，哈，小买卖，他讲的小买卖至少包括到数以万计的牧场、农场，数以百计的各种工厂，两家大银行的一半股份，同埋唔知有几多其他行业牵涉到的资产，差不多是以千亿美元计算的单位。我绝对不是那些未见过大有钱佬的人，啲大有钱佬财产再多，亦都好难引起我惊讶。但系而家眼前的卓长根，虽然年纪大，看起身依然是一个很典型粗犷豪迈的北方牧马人。谁会想到他就是那个连南美洲好几个国家的元首都要看他面色的大人物呢？白老大注意到我面上的神情，他用力地推了我一下说： 怎么斯利，今次总算没白行一趟，见过世面咁咧， 今次真系长见识吓，唔系嚟到呢度谂都谂唔到，喺南美洲嘅土皇帝同汉学上边嘅权威啊，竟然都系嚟自草原上牧马出身嘅。 我都真系谂唔到啊！卓老啊，你离开咗马氏牧场之后，唔通就未曾见过马教授？ 唉，再见到嘅时候咧，大家都变成中年人啦。嗰阵我啊读紧啲书嘅，咁快就已经喺佢嗰个领域咧有好大成就啦。见到面，大家当然好开心啦。但系一提到当年嗰件事，佢仲系嗰句，叫我哋唔好问佢任何问题。 嗱，两个人分别咁多年，再次重逢，身份都唔同咗。马金花已经是学术上好有成就的教授，边个都冇办法将佢同嗰个喺草原上边策马驰骋、一身白衣、带住彪悍嘅牧马人同悍匪血斗嘅女豪侠联想埋一齐。卓长根当时仲系一个超龄学生，佢嗰阵时系喺度学农牧经济，佢对畜牧学嘅见地同埋发表咗几篇论文。尤其是关于马匹的配种、培养方面的专论，举世瞩目，世界各地的马场、军方的养马机构都已能够请到他指点为荣。卓长根和马金花就在这种情形底下重逢，应该说他们有讲不完的说话才对。但是不知为什么，他们两个人只是互相地交换了一下马氏牧场的情形。由于时局当时的变动，马氏牧场一早已经唔喺度，马醉目逝逝，马氏牧场嗰一班老人家咧已经个个凋零晒，剩低嘅牧马人可能依然会喺辽阔嘅草原上面放牧，但系马氏牧场已经变成为一个历史嘅名词。好彩当马氏牧场全盛时期，贩马嘅利润好高，马金花上北京读书。马醉木就已经陆陆续续接受到现代的知识，赚来的钱在地窖里面全部都转到去银行。后来马金花出外留学，至今亦都转到去海外，所以生活上他们一点问题都没有。那次在交谈之中，卓长根就突然间问， 金花，你年纪都不小了，都是时候嫁人了。 长根，你连我哋究竟几大都唔记得，我啊已经就快50岁啦，嫁人？ 但系你喺我睇嚟咧，你硬系仲系好似当年嗰个骑喺小白龙上边嗰个死靓妹咁。 过去咗啦，几十年之前嘅事啦，仲提嚟做咩？ 哦，你咁讲啊唔啱啦，我一啲都唔觉得我哋老嘅，如果你肯嫁俾我，我谂我发梦都会笑噶。 冇可能噶啦，我冇可能嫁俾你啊，长根。 啊？ 因为我已经嫁过一次，我唔想再嫁啦。 啊？你 卓长根喺几十年之后，先至敢鼓足勇气向马金花求婚，但系佢点都谂唔到马金花会有咁样嘅回答嘅。马金花嘅拒绝，佢唔会觉得意外。但是马金花说她已经嫁过一次，那真的很难想象。卓长根身在马氏牧场又好，离开马氏牧场都好，她无时无刻不在这里留意和打听马金花的一切。她知道马金花刚刚到北京，后来就转到去上海读书，不知道到过几多人，但是她从来都没有跟任何人好过。后来她出了国，卓长根得到的消息是好多洋人都睇中咗马金花嘅，更加对佢神魂颠倒。有几个贵族甚至系王子曾经追求过佢，但系最后都冇结果。卓长根每当听到马金花呢一类嘅消息，心里边就会有一种自我安慰式嘅谂法： 金花一定系仲挂住我，所以先唔去理其他人嘅啫。 嗱，亦都系呢一种谂法，佢先至有胆量向马金花求婚。但是马金花竟然说她嫁过一次人，那究竟是什么时候的事呢？卓长根即刻想到，那唯一可能是在她5年神秘失踪之间的事。 佢喺嗰神秘失踪嘅五年之间，唔通嫁过人？咁佢嫁俾咩人呢？佢丈夫又喺边度呢？点解自此之后再都冇出现过呢？嗱，种种疑问霎时之间一齐涌晒上佢心头。 你嫁过人？咩时候？系唔系喺嗰五年之中？你嫁到俾其他人？ 长根，你唔使再问啦。就算你点问，我都唔会答你嘅。 你一定系，一定系喺嗰五年之间嘅事。你话系唔系？你讲。 马金花冷笑咗一声，佢当时冇回答。卓长根好冲动咁想捉住马金花只手，但系佢啱啱一伸手，就俾马金花一下扣住咗佢脉门。 长根，我哋而家嘅身份同以前唔同咗噶啦。你想动粗嘅话，谂都唔好谂。如果你再系咁嘅话，我哋唔好再见面啦。 哼，唔见咪唔见咯，我先唔想见你。 马金花一松手，两个人就一齐转身，佢哋不欢而散。自从嗰次分手之后，世界上又发生好多好巨大嘅变化。近70年嚟，世界上嘅大变化之多，真系数不胜数。卓长根喺第一次世界大战嘅时候，曾经帮一啲国家负责培养军马，取得好辉煌嘅成绩。而就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同埋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佢去咗南美洲，从发展畜牧业开始，逐步咁建立佢嘅经济王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嘅时候，日本军方千方百计想请佢去关东养马，但系佢拒绝咗。佢一直以南美为基地，喺嗰度发展佢嘅事业。 唉，从嗰阵时开始到而家，计下应该差唔多40几年啦。我啊，一直都冇再见到金花啦。 我同白素互相望咗一眼，觉得世界上传奇性嘅人再多，都冇比卓长根同马金花更加有传奇性。呢两个人最传奇嘅地方系佢哋都咁长命，90几岁以上嘅老人家世界上唔系冇，但系超过90几岁讲起身，佢哋嘅情感仲咁浓烈嘅，真系非常之罕见。 卓老啊，你年纪都唔细噶咯噃，你应该成家啦。 卓长根一啲都唔觉得呢一句话系喺度讲紧笑，佢神情好严肃，认真咁喺度谂紧白素呢一个提议。白老大呢一个时候就讲： 佢啊想啦，你睇下佢啊面皮薄成咁，边度够胆啊再去求婚啊？ 外父啊，你讲开又好似几有道理。佢哋两位都已经成90几岁啦，如果真系可以喺埋一齐，哇，咁真系古今中外嘅一席美谈。我谂马教授应该唔会拒绝啩。 靓仔，你系话我可以再试多次啊？咁如果金花佢唔应承，今次点啊？ 咁如果唔应承，咁咪等多40年咯。咁第三次， 是你，唔好乱讲嘢。 咁究竟卓长根系唔系继续会以90几岁嘅高龄再向马金花求多次婚？我哋听日再讲。 长生不老药究竟只是传说定是真实存在的呢？ 秦始皇陵里面究竟是不是只有世人所知的兵马俑呢？ 新派小说联播卫斯理科幻传奇之 活俑， 帮你解开这个千年谜团。 小说联播维斯理科幻传奇之活勇，本故事导演编剧 Anson， 剧中角色由 Anson 邵爷明分演，后期制作 Anson， 策划推广邵爷明。